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糖尿病防控的新尝试。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伙介绍了，其实糖尿病它不仅仅是一个急性病，它需要我们长期的这种管理和控制，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对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来说，他需要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就进行很好的一个预防工作。到底这些我们说长期持久的工作如何简单方便和有效的进行呢？就需要很多我们说这种工具也好，软件也好的帮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伙儿来介绍一下糖尿病防控的这些新尝试。 糖尿病患者究竟是北方多还是南方多？除了药物治疗，糖尿病还有哪些防控手段？众多新兴的糖尿病防控项目靠谱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 首先为大家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糖尿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控糖卫士的创始人何道新何理事长。欢迎何理事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我是何道新，非常高兴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 还有一位嘉宾是大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会邀请二位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防控的这个新尝试哈。小麦作为资深的媒体观察员，是不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我们说医疗的市场当中，尤其是我们说互联网加的市场当中，有特别多特别多的这种产品也好，软件也好，都是帮助大家来完成我们说糖尿病的防控的？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是 1.14 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有相当大的这种潜在的糖尿病高风险的人群，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企业也好，医疗机构也好，咱们的专家学者也好，都在关注着这个糖尿病防控的领域。那单说咱们的这个应用软件的这一块呢，其实从 APP 类的这种移动端的这个医疗 APP 上就有700多种是专注于这个糖尿病的日常管理的。那像我们能数上来的，像什么糖卫士啊，然后这个控糖卫士啊，然后这个理来啊，然后雅培啊，这样一些这种糖尿病血糖监测仪器，他们自己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类的 APP，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 专注糖尿病的诊所，或者是基础有这种医生基础的这种社区，包括比如说什么春雨糖医生等等，他们都是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开拓和研究。 嗯，不光有线上的，还有一些线下实体的，能够切切实实为大伙儿来解决我们说在防控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机构。 对，而且还有这种跟医疗器械配套的。 嗯，既然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选择，到底我们如何在我们说这种产品当中选出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我们如何在这些琳琅满目的产品当中选出真正有效同时方便可操作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糖尿病的这种防控，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伙儿聊到。下面我们有请何理事长帮大家伙儿来出一出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 好，那么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是北方的糖尿病发病率高呢，还是南方的糖尿病发病率高？ 嗯，这是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非常的简单。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率到底是北方高还是南方高呢？给了大伙儿两个选项， A 选项是北方， B 选项是南方。您认为是北方的发病率高的话，就发送 A 答案，认为是南方发病率高，就发送 B 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为大伙儿送出了非常实用的这样的礼品，是血糖的监测仪两个。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血糖监测仪。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把获奖名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我们的获奖名单。下面我们通过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何道新，2005年起至今一直从事糖尿病防治管理与教育工作，现任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健康中国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天津市远程医疗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常务理事，控糖卫士糖尿病分级诊疗平台创始人，北京糖尿病教育专刊运营中心主任，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学术委员，是北京糖尿病教育基地北京社区糖尿病管理学校全国五省糖尿病教育专刊主要创建者。 通过录音，我们对于今天的嘉宾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小麦也跟我们介绍到，现在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现在呢市面上防糖控糖的这种软件也好，线下的实体的医疗机构也好，也非常的多。那很多朋友都说其实糖尿病是一个生活方式病，也想问问这个何理事长，它到底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和饮食因素到底是什么相关，是吃的多不多好不好，还是说吃的这种种类是有直接联系的呢？ 我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举了这个九种生活方式，我们叫 都和我们的糖尿病发病有关系， 我们叫可能不太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和糖尿病的关系。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自己啊没有很好的控制慢性疾病的，你比方讲有这个肥胖的是吧，血脂异常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没有把疾病控制好，实际上也是能够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就是高血压可能发展成糖尿病， 对，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啊都会有，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慢病控制好。第二一个就是这个运动少，久坐手动的，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很多的这个人群是吧，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啊，这个也是成天面对这个 电脑 手机是吧，换上了这个叫手机控， 对， 电脑控。那么这些呢，其实久坐手动的患者，实际上久坐手动的这个人群也是糖尿病这个风险的诱因之一。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这个吃太多高热量的食物，比方讲油炸的食物，大鱼大肉啊，暴饮暴食啊，甜食饮料啊等等是吧，对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呢来者不拒，实际上久而久之就能够把整个体重进行增加。那么呢，那么糖尿病和肥胖的关系又非常紧密，所以呢，如果说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嘴啊，那么可能糖尿病的发病的风险也会相对比较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偏爱这个精米和这个白面 啊。那么精致的谷物好吃，但是呢往往会形成血糖的快速上升，加重胰岛细胞的这个负担，那么也会影响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 这是不是就是大家伙平时说的这种升糖指数比较快的， 没错， 就是这种精米精面， 是的是的，对、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也就是讲水果蔬菜和全麦类的食物其实它是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是吧，那么它吃完之后的整个消化过程相对比较慢，血糖的升这个血糖升高呢没有那么快，所以呢这个每天饮食中啊膳食纤维不足对健康呢也是不利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摄入的时候也要进行适当的这个考虑。那么第六一个就是忽视这个睡眠睡觉打鼾，那睡觉这个严重打鼾者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呼吸的暂停啊胸闷白天嗜睡的等等这种症状，研究发现呢这种疾病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联。那么第七种可能这个上班族会更多一点，就是总是熬夜，长期的熬夜。那么长期熬夜呢能够让我们体内升高血糖的这个激素释放增多，胰岛素的这个降糖能力减弱，所以呢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熬夜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大家还是要进行这个调整。那么第八一个就是这个吸烟和酗酒，那么这两项这个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它对糖尿病的这个诱因还是非常有这个关联的，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烟给戒掉，把酒我们叫限酒，戒烟限酒，是吧。那么第九一个就是长期的情绪不好，焦虑啊抑郁啊等不良的情绪也容易引起这个体内的血糖升高，能够诱发这个糖尿病。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这个九种不好的生活习惯诱发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在这里呢其实我还想再补充一个这个糖尿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就是这个有糖尿病家族史 遗传病史， 对，有遗传病史是糖尿病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妊娠期我们发生这个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怀孕妇女生产过巨大儿的八斤以上的这种妇女，她也属于糖尿病高危的人群。 妊娠期糖尿病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我们说这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尤其是孕妇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这个疾病哈。刚才呢何理事长告诉我们其实九个方面加上我们说的这种十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让我们和糖尿病产生这种相互的关联，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这种防和控就显得特别关键。其实我跟小麦两个人在听这九个方面的时候一边相互确认了一下眼神 发现自己确实中了好多枪，因为感觉自己现在看体检的结果好像还不错，然后那个感觉也运动啊也还蛮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像久坐像吃高糖高热比较多 熬夜 这些因素其实可能都是一些高风险的因素。 但是我们其实在之前并没有认为说这些可能跟糖尿病会 有 什 么 联系。是不是糖尿病它其实是我们说这种我们说代谢类的疾病和我们很多的这种内分泌都是相关的。 对。 所以说像情绪方面熬夜方面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这种激素的紊乱，都有可能造成糖尿病。 没错没错。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糖尿病的这种防控啊不仅仅说是和饮食有关和运动有关和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也想问问这个何理事长，咱们有没有大数据的统计，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到底是南方的糖尿病患病率高还是北方的患病率高，还有就是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相比或者和发达国家相比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像发达国家它精米精面更多它的发病率会比我们更高一些。 是这样的，就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南方高还是北方高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北方要比南方要更高啊。那么这个研究呢其实是2013年这个中内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啊他做了一个研究，那么当时呢在这个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全国学术会议上那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究结果的分享，那么结果显示呢北方的糖尿病患病率显著的高于南方，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核心的因素是肥胖，那么以这个长江为界划分为南北方，那么当时整个研究病例收集了南方17000例北方30000例这个患者情况进行分析，无论是以这个 BMI 腰围还是血压这个甘油三酯等等吧来进行比对，北方都远远的明显的高于南方， 所以呢，这个北方会比南方要更高。 哦，也就是北方其实我们说肥胖人群相对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对，那么肥胖的情况，北方人的这个 BMI 超过30的比例是 7.8， 南方呢只有 3.6， 3.6%。所以呢，从数据来看，其实北方的肥胖人群比南方要多出一倍， 就它基数就大了。 哎，肥胖的这个人群多，是吧？ 这是第一个我们说 因素。 那么第二个，北方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南方更加的急剧所以北方应该尽快制定出合理的慢病防控的策略。 这是不是跟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我们一般北方人吃的口比较重。喜欢吃咸的东西， 但是你看，如果说糖尿病的话，不是南方人吃甜吃的比较多吗？ 甜更多是吧？ 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嘛，整个核心因素是和这个肥胖有关系，是吧？ 对，但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其实呢也可能跟咱们这个北方人吃的这个精米精面，特别是面食多也是有关系的。像现在咱们一些精加工的这类面食，它其实都是一些高升糖值，这个高 GI 值的这种产品。那像好多有医生就说，我经常在医院里看那个老头老太太来跟我说，哎呀，我很注意饮食的呀，我也不怎么吃肉，然后我吃的都很清淡，清汤挂面的。然后医生说，不对，你打住，你这个挂面吃出问题来了。就是挂面可能因为它属于淀粉，而且是高这个高升糖值的产品，可能也是对糖尿病会有影响，是吗？ 对对对，肯定跟这个气候啊、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再明确一下，它这个糖尿病，我们说的这个糖，不单单的只是我们说的这种有甜味儿的这种糖。 对， 其实我们指的这个糖，其实包括了这种淀粉、 对 主食，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升糖产品都算在其中了。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们能够这个进行饮食下去的这个食品，都能够或多或少产生这个我们叫糖嘛，是吧？能量嘛，热量。 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并不只说像小麦说的，南方人好像感觉这个口味是偏甜一些，他们虽然可能这个口偏甜一些，吃的这个我们说白糖砂糖更多一些，但是比如说人家米饭吃的少啊，或者说人家饭量小啊， 运动多一些啊，是吧？ 对。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南方很多北方这个去上学的朋友说特别不习惯，在北方呢，我们就是一碗饭上来满满的一碗，甚至还冒尖，说南方这个小碗吃三四碗饭都才能吃饱，跟北方有点不太一样，可能在主食的摄取上， 对， 我们会发现，哎，也是有差距的。 对对对，这个可能和北方的豪爽、南方的细腻 也有关系， 不一定。 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北方的糖尿病的发病率的的确确是高于南方的。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和西方国家相比的话，我们国家的这种糖尿病的发病率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应该讲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的这个状态是呈快速上升的上升的。其实现在中国的患者数量已经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的第一名 你绝对数量其实我们是比较多的。 对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何理事长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我们刚才说了有九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大家跟糖尿病产生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哈，那也想问问这个何理事长，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都有可能让大家得糖尿病，我跟小麦其实我们两个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算是比较好的， 结果也中枪， 对，结果也中枪了不少。那除了这种药物的管理，对于可能还没有得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这种一级预防就显得特别关键，不用服药，通过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入手或者着手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是吧？第一个就是要这个针对糖尿病高危人群，我们要进行这个及早的预防。比方讲，这个年龄超过35岁以上的，特别是这个身体又比较肥胖的这个家属，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干预了。那么我们定期对我们的血糖进行一些监测，比方讲每个季度如果能做到这个，我们每个季度来测一次血糖，这个有没有问题？当然，每年的体检是必须的。第二一个呢，如果身体有一些这个状况不太好，那么尽早的去这个就医等等，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进行这个我们叫科学化把这个不好的生活方式，刚才讲到的九种不好的生活方式，尽可能的我们给它这个优化一下。当然，我想，在整个社会里边，其实在当今的这个这么紧张的工作节奏过程中 大家有一些没法避免。 对，比方讲这个您说这个长期不熬夜，但是我这个可能有些时候也很难避免，是吧？ 对对。 所以呢我们，但是我想在我们尽可能能够做到的这个程度上面， 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生活方式进行这个我们叫科学有序的进行规划，是吧？第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方面做得更科学啊，那么同时呢要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迈开腿很重要，一定要去运动。现在大家看可能周这个身边的很多这个朋友啊都在讲这个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是吧？整个慢病这或者这个我们叫职业病啊，这种人群越来越多，其实应该把这些也进行加以防范。 对，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从这个饮食上怎么样控制呢？可能有几种，比如说我低碳，就是我少吃点主食， 碳水化合物少吃， 对对，碳水化合物不是糖分吗？我少吃一点。那个或者呢，甚至有人更极端了一点，我断碳，就是说我一点这个主食都不吃， 不吃碳水化合物了， 碳水化合物都不吃。甚至呢，还有一种叫做生酮，就是说我不仅不吃这个碳水化合物，我还要多吃脂肪。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我的这个身体有一种新的调整。然后说，你看这个原始人，他们可能吃这个吃肉吃的比较多，吃粮食吃的比较少。然后他们那会儿就没有糖尿病。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这几种说法还是有的。那真的科学吗？真的 靠不靠谱？ 对对对。 第一个啊，我不是做这个营养研究的，所以这个我也不敢去断言靠不靠谱。但是我想呢，低碳肯定是这个有它的优点，比方讲减肥啊，保持体重啊，健康啊。预防疾病是吧？但是呢，我想每个人的自身情况其实是个体化差异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每个人的情况有每个人的情况的这个要求。比方讲，我的身材非常好，是吧？我各项指标都很好。我需要断碳吗？不一定。是吧？第二一个，我低碳，我低碳到什么程度呢？是吧？其实我们讲究的这个总的热量平衡，如果我们断掉了一种东西啊。那么会不会破坏一些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我想这些方面可能针对不同的人群要不同分析。 其实我们说所有的营养元素，所有的这些我们说物质的摄入，为什么有对人体都需要？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其实最底层的就是这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即便是我们说这种老患者，可能已经患病10年20年的患者，也没有在医学上特别提倡说他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没错，没错，对。 所以说，其实摄量适度。或者说合理的这种摄入，其实对于疾病的控制管理都是有好处的。 对，其实我们刚才回到刚才讲的话题啊，就是怎么来预防糖尿病，其实有这个预防的原则，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太一样，是吧？比方讲，我们这个可能根据这个监测的风险，可能比这个其他人刚高一点，可能我们整个自我管理就要严一些，是吧？这个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个体化的差异来进行这个有科学的我们叫防控。 那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这个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呢我现在目前来看呢，我的各项体检的指标还是正常的，但是我自己又确实的很担忧。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到哪里去寻找到这种比较专业的帮助吗？像您说到的，可能根据我自己的个体来给我定制一套这种防控的这个方案。 这就是个性化，我们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精准的治疗方案非常的重要，精准的预防方案非常重要，但是 我想寻求专业帮助， 对，我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呢？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可能刚才讲的话呀让小麦有点压力，是吧？是这样的，其实从您的这个身材来看，已经保持得非常好，而且您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管理，日常的这个行为习惯，还是非常健康的，然后呢目前的这个年龄也相对比较小嘛，是吧？还没到我们叫高风险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呢您现在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身材和目前的这个运动啊饮食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靠谱的啊。当然如果说您非得去说我是找一个什么机构靠谱，我想每年的体检，刚才讲到的每年体检还是需要的。当我们的身体发现有一些血糖异常的时候，这个时候尽早的去医院的内分泌科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就可以。 那小麦为什么这么担忧呢？是因为小麦首先是有家族的遗传病史，自己家里姥姥姥爷爷奶奶这辈儿有3位老人都有糖尿病的这种患病的病史。 对， 同时我们像刚才这个何理事长提到的，比如说熬夜呀，然后精米精面的摄入啊，大鱼大肉啊，其实小麦说都是躺枪中招的。 对对，吃的确实不少。 所以是一个比较担忧的这个状态哈。但是我们也希望提醒大家，其实糖尿病的这种监测啊，我们的预防的的确确是需要每一个人都 自己去高度重视，但是也没有必要特别的这种我们说风声鹤唳。 没错，刚才讲到的整个 情绪 要平衡，不要紧张，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像所以刚才我们小麦笑得很灿烂，就非常好，是吧？ 心态好。 对。 好，那也想帮大家伙问一问哈，既然我们对于糖尿病或者对于血糖的监测，对于这种预防也好，控制也好，治疗也好，都非常的关键。那我们怎么来养成这种良好的随诊习惯或者是监测习惯？那也请何理事长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小麦这种比如现在已经健康的人群，何理事长刚才提示每一个季度对血糖进行一次监测，这样的频率就足够了。那除了这种我们说健康人群之外，对于比如说已经患病但是病程比较短的朋友，这个时候他的监测的频度密度是不是要更密集一些？ 其实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回答了一部分哈。其实整个血糖监测呢，我们分为这个三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血糖情这个 现在还正常 对，一种是这个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的啊，就是每周安排一天的测定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就可以，那每隔2到3周测一次这个全链血糖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接受胰岛素强化治疗的患者，实际上这个血糖它可能就不太稳定了是吧那么应该每天测定5到8次血糖5次是指这个空腹啊餐后啊2小时血糖和睡前血糖8次呢是指这个三餐前后血糖、睡前血糖和这个凌晨3点血糖那么第三种就是血糖不太稳定的患者，那么每隔3到4天要测一次全链血糖那当然这里面可能还会进行一些这个区分，像血糖控制不达标或病情不稳定的血糖忽高忽低患者，那么也会根据自己情况，那么自己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啊加强血糖监测的必要性还是非常强的。 这就是对于我们说健康的人群和已经患了糖尿病的人群其实监测的周期是不一样的。 对， 已经患病的人群在糖尿病控制的这种稳定期和不太稳定期其实监测的频率都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说要提醒大家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根据自己的这个我们说有没有病史，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监测血糖的这个频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来说一说糖尿病防控的这些新尝试，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相关的话题。 Truly, you're PDA. I want your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糖尿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控糖卫士的创始人何道新何理事长做客直播间，同时呢也为大伙邀请到了资深的媒体观察员邹小麦来到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糖尿病防控的新尝试。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糖尿病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北方的发病率高还是南方的发病率高呢？给了大伙两个选项， A 选项是北方发病率高， B 选项是南方的发病率高。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血糖的监测仪一台。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吧。获奖名单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发送出来，大家也可以随时查看。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何理事长跟大伙介绍一下目前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到底如何做好日常的这种管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伙强调，糖尿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病， 它是需要长期的进行这种监测和自我管理，才能维持一个我们说稳定的血糖状态。 那么这个患者呢，一般的日常管理其实包括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要做好患者日常的饮食这个计划。第二个呢，要通过这个科学的运动来保持健康的这个体重。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保持轻松和这个愉快的心情。第四一个就是戒烟限酒。第五一个，我们要时刻这个科学的来这个检查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这几个方面共同去入手哈。我问问小麦吧，刚才这个何理事长跟大伙介绍了这几个方面，我们说想要对于血糖进行一个很好的长期控制。作为一个家里面有这种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几个方面入手的话，你觉得比如说难度最大的、最难坚持或者说持续下来的可能是哪方面呢？ 是这样的，那你看像以我姥姥为例吧，那她其实已经带这个就是她40多岁就已经患四十初就已经患了这个糖尿病，那她现在呢已经80多岁了，这40年来其实她是一直是一个带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她这里面呢就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医学的治疗方面的，然后日常的监控方面的，还有用药的管理和饮食的管理，这等等几个方面的问题。那她比较好的一点呢，因为年纪比较大，她属于 这种离休人员，那他这个医疗方面就真的是去医院的时候，那其实还相对于很多的这个患病人群，他是要有一定的这种治疗上的优势，可能更方便一些。 嗯， 但是离开了医院，我们回到了家里，这个防控的难度其实就大了。那比如说在他这个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给他做这种日常的这种那个血糖血压的这种维护？那可能更早年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种那个 便携的血糖仪啊什么 的，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家里就会专门的请这种护士来到家里，那个来给做一些这方面的测量。 嗯， 那现在呢，当然好一些了。我们 OK 可以有一些这种 便 携式 设 备，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操作。但你又没法让老人自己每天摁着自己来扎手指，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难度的。那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用药的管理上，其实也是越来越为难，因为他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有糖尿病这样的一种病症。那随着这个年纪的上涨，那他除了糖尿病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这种并发症。那他吃的药呢是越来的越多，而且他需要这个打针呢，从原来的这个每天三次到了每天四次。那吃药方面呢，可能从一开始的一两种药，那变到现在可能四五种药，而且这些药里面有的一天吃两次的，有一天吃三次的，然后有两天吃一次的，有三天吃两次的。所以这个药物的怎么样的来服用和管理，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如果让他自己来做，其实也是很为难的。所以也需要这种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有专门的这种软件来看护着这一块。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在家的这种医疗级的看护，其实对这种那个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来说是比较为难的。那么另一方面，其实像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方面反而倒是比较容易了。那大家知道可能就是精米精面就不要吃嘛，吃一些这种 粗粮， 对，粗粮啊，然后或者是无糖的这种食品啊，现在也是有的。 嗯，所以说何理事长，小麦作为一个我们说糖尿病的这种患者家属，其实说了很多在糖尿病我们日常的这种管理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难题。这是不是其实不是一个个例，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家庭来说，这些都是一个共通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其实我们观察一下身边的糖友，这个一旦确诊糖病之后啊，这个情绪很低落， 嗯， 是吧，感觉这个幸福指数 直线下降， 直线下降， 好吃的不能吃了。 对，讲的很多患者就直观认为得了这个病，第一个呢是不治之症，是吧，啊， 一辈子得吃药。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当然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啊，是一个长期的慢病。 嗯， 大可不必这么样的，这个我们叫心情沉重哈。 嗯。 第二一个呢，很多患者会认为得了糖病以后啥也不能吃，啊，跟口服没有关系了。实际上也不是的。你比方讲，我们讲个例子，像小麦的这个姥姥是吧？ 嗯。 这个有糖尿病，其实，饮食和血糖的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嗯。 那么每个患者的这个个体化的身体差异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我们建议患者啊能够摸索一下自己的血糖这个规律。 嗯， 比方讲，哎，不同的食物对我的影响。 哦， 比方讲，我喝粥啊，有人讲患者不能够喝粥，是吧？ 因为升糖指数太快了。 其实是如何科学的，来喝粥，是吧？粥的这个煮的这个烂的程度，喝粥的时间快慢有关系，是吧？如果患者真的想喝点粥，我们能不能够这个别煮那么烂，是吧？那么我们喝粥的时候呢，喝粥时间拉长一点，其实也是能够慢慢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血糖升的这个速度嘛，是吧？那么第二一个呢，患者也可以，比方讲想吃水果啊，不敢吃甜的呀，没关系，您就吃。吃完之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要辛苦一点啊，吃完之后，然后呢，这个及时的测下血糖，两个小时血糖，看看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比方讲，今天，哎，我吃了这个七分饱，是吧？八分饱，哎，然后我再加了一点这个 水果 ，哎，我们看看这种水果和这种结构对我的血糖的影响怎么样？啊，如果不太好，那我改变一些这个水果的结构，可不可以？也可以。所以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叫细心的摸索，其实也能够摸索出来我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饮食习惯，什么样的水果适合我，是吧？每个人的这个吸收情况不太一样。 对， 其实有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就能够也很幸福的生活。 对，因为您说的这个，我就想起了一个亲戚，他这个 就说明了咱们这个有科学的这个监测和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看护，在他的指导下你来进行这个自我的这种评估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那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就是这种糖尿病嘛，然后也是在饮食上呢一直很小心，然后本来是很爱吃的这种人，结果因为觉得哎呀自己得病了，这个怕升糖什么都不敢吃，后来呢他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是也是像您说的，每次吃完了这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之后呢，都测一下血糖血压的这个变化，然后他发现哎，比如他很爱吃一种饺子，那这个饺子他在那个控制在九个的这个量的时候，就自己家包的那种，它控制在九个的量，是又解馋，然后又不会说对它的血糖造成很大的波动和影响，然后他就这哦，我知道了，我以后这个按照这个量来，对对对，我不超过这个量，我就解馋了，然后又能够对我的身体没有影响。 对，其实患者能够自己呢总结好自己的这个防控经验，其实活的这个质量，这个我们叫生活质量也是一样高的。 对，而且它其实并不复杂，它大概也就用了记录了两周就够了。 所以说其实对于糖尿病的这种日常的管理，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我们说监测的习惯， 对， 在监测的习惯过程当中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我们日常管理的这种模式也好，方式也好， 对， 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照着它继续往后做了， 没错， 以后的这个我们说定期的监测就行了，不需要可能每天我们在饭后都需要监测哪个到底适合我哪个不适合我，其实我们前面这两周的时间就已经摸索出经验来了。 对，所以患者这个糖尿病的自我管理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对， 所以说对于每一位糖友来说，对于每一位糖友的家属来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辛苦这前面两周的时间，后面可能对于整个的健康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持续的良性的影响。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监测的范围之外啊，也想问问，其实有很多的老患者他有的时候呢会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在早期的时候各方面都特别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个五年十年，他会觉得好像也没太大事儿。 对， 我偶尔一次这种超量或者是超标，他觉得我身体也没事儿，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状态，我身体是不是适应了，会不会也放松他的警惕，对于糖尿病的日常管理和防控也会特别的危险。 对，其实这个确实啊，这个防控的难度随着我们病程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从这个我们的工作经验来看，比较容易管的患者，一个是新诊断的，他可能自己 各方面都注意， 各方面都注意，对，这个缺乏知识，这个紧张，非常重视，这个时候 说什么他听什么， 对，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他听什么，是吧？那么到了这个五年以上的这个病程的患者呢，这个时候他经过前一两年这个前几年的这个积累，他久病成医啊，可能各方面还都懂，确实都懂一些。那么同时呢，整个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慢病嘛，其实天天这么强制要求自己管，确确实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可能在过程中会这个淡化整个自我管理的这个意识和要求了，所以同时呢也很难跟他讲这个更多的管理手段啊，管理理念啊，所以这部分人群我觉得是相对要 难管的过程， 所以大家要特别重视。但是呢随着这个病程再往后，并发症出来了这个时候因为 又重视了， 因为并发症的危害是很大的，比方讲糖尿病合并眼病了， 糖尿病 足病了，肾病了，这个时候重视程度又开始了，所以呢其实应该讲糖尿病它应该是全过程管理，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患者都能够不放松警惕，要持续的这个重视自己的自我管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惰性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警惕性非常高，各方面都注意，慢慢觉得哎呦放松了警惕好像也没太大事儿，我们逐渐可能就有一个习惯的惰性了，然后呢到出现新的症状并发症的时候又引起重视。我们会不会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产品或者说有一些好的项目能够在大家比如说要放松警惕的时候敲响警钟提醒你说不能放松警惕。 对，可以解决这种慢病管理的依从性的难题。 对，其实这个里边呢是这样的，就从目前呢血糖监测情况来看，咱们国内的血糖监测频次相对比较低，那么根据这个调查呢，其实国内的血糖仪的监测量，可能能达到100条就不错了，然后在发达国家呢能达到400条， 您说的这个一条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一年，在一年期内， 一年检测 每 一 个患者能够消耗的试纸条，在国内也就100条。 哦， 其实这个那么跟发达国家比，400条相比，其实差很大， 对对对， 是吧？那么这是一个现状。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患者能够，首先自己要明确明白这个监测的重要性和自我管理重要性。第二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很多市面上的管理工具，那么我们患者其实现在很多管理工具没有设很多门槛，我们的这个糖友患者应该啊有条件的话，手机上下载一个没关系，把这个血糖我们给他这个我们叫及时的上传上去，把这个饮食的情况啊、运动情况啊和这个系统进行连接，是吧？那么现在因为很多平台它是商业化的，商业化的这个平台呢，它会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它会生成很多的叫干预的这种啊技术 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团队，实际上啊，当您放松警惕的时候，他们没放松，我们没放松啊，你把这个情况推送给我们，我们会来主动的提醒您，您应该注意了。比方讲，你的血糖推送完之后，我们发现血糖异常，我们会主动给您提供干预，提醒您要这个监控好自己的过程。 就是在犯懒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找人提醒自己。 对，第二个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要定期到医院随访，比方讲每个月现在是要去拿药嘛，是吧？每3个月要去测一下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因为这些呢其实对于患者预防并发症非常非常有效。 我们知道现在对于这种慢病的管理，现在有常处方了，对于行动不便的这些老年人，最长的处方是可以开到3个月，一般来说是1个月，对我们的常处方的这个权利。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每次去开药的时候，至少我们要监测一次自己的血糖。 对，然后说到这里，其实我忽然对政策的制定者有了多一些的理解，因为之前的时候可能站在一个这个用户家属的角度， 老让我跑什么呀， 太不方便了。然后但是现在就会想，哦，这至少是一个强制你去做一次这个随诊或者是复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确实根据慢病的这个发病进程啊，这个情况可能也和之前几个月不太一样。如果整个处方开得太长呢，可能对于身体来讲也不是那么样的能够及时的发现它的病情变化， 它也需要有一个调整，因为要调整。 没错，刚才主持人讲到市面上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管理方案，实际上呢，市面上还有很多的课题和项目。比方讲现在国家在惠及这个全民的叫公共卫生管理服务，是吧？这个每年试纸随访免费的体检，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能够非常好管控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的一些这个渠道，当然我们的患者自己要重视。第二一个，像我们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实际上在北京市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糖尿病防控的专项的项目。你比方讲，我们做过针对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啊专题管理和教育项目，我们针对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推出过叫8760健康行动啊这个项目。8760健康行动，我和大家稍微这个分享 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概念呢？其实这个一年的时间有8766个小时，当然我们含了这个闰年闰月算啊，就是那么根据国外的这个调研，国内外的调研显示啊，患者这个每年能够和医生在一起面对面接受服务的时间不会超过6个小时，那么也就是讲一年里边有8760个小时要患者自己面对， 自己去控制管理。 那么这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患者要自己重视，是吧？那么第二个，我们为什么把这个项目名称叫做8760？一个是时间概念，第二一个，我们第一次把糖尿病的管理给它量化，所以8760还有一个含义，我们叫要求患者通过我们的项目让他首先达到8个目标，那么包括这个控制血糖平稳、调理代谢平衡、预防急性并发症、延缓慢性并发症、改善个体生活、提高生命活力、节约医疗经济资源、延长高品质的寿命，这是8个目标。哎，同时呢，我们要请患者实现7项达标，包括血糖达标、血压达标、体重达标、血脂达标、蛋白达标、原理达标和生活达标。那么六呢，是指的是掌握6种技能，包括合理营养、积极运动、心理平衡、 科学监测、戒烟限酒和这个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让患者掌控好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自我管理的技术，是吧？ 嗯。 那么零是什么？零是一个整体，我们希望能够联合医务人员、患者、家属、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对糖尿病患者提供综合化的管理方式。 嗯 啊， 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种综合的这种我们说这种项目啊，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比如说它会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落地的这种服务提供给大伙儿，还是更多的我们是一种这种理念上的倡导？ 有很多服务。你比方讲，其实这个现在我们也给他在北京市很多医院在进行推开。 嗯 啊，那么我们在很多医院成立了这个8760的健康小组。 嗯， 那么我们的患者可以就近到他这个所在的医院啊，参加这个8760这个小组。那么我们的医生啊会给他提供咨询，同时呢，小组的其他的患者会给他提供帮助。 嗯，啊，有点是互助会的意思。 没错，哎，对对对，没错。当然，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后期也会和平台进行结合。把这个线下的管理和线上的管理进行整合。 嗯 啊， 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如果大家伙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想要参与的话，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行报名？ 其实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实施这个项目，或者有类似的项目。 啊， 那么我们患者呢去医院这个去问一下，其实也可以。 啊， 比方讲，可能这个医院，它不一定叫8760，可能叫同伴项目啊，糖尿病互助小组也可以。 嗯， 就是类似的项目还是很多的。 还是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 嗯，也就是说，在自己可能容易产生倦怠的时候，找一个小伙伴， 对， 找一群人来共同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大家伙可能都是这个疾病，大家伙有一些好的经验、好的这种坚持，或者说好的习惯，都可以相互去分享。 没错， 相互鼓励。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希望我们组建若干个糖尿病同伴小组。 嗯， 那么在小组里面，我们会有我们叫小组长，哎，他是一个自我糖尿病管理相对好的这个患者的这个领导，是吧？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希望他带着他的小组的糖友，又能够把自己管控好。那么我们的糖友变成别的小组的组长， 嗯， 啊，通过这种裂变，我们把整个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我们叫患者管理领袖，越聚越多。 嗯， 所以我们整个管理的面就能够越做越大。 嗯 啊，社会人群也能越做越大。 嗯，那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我们说这种线上的产品也好，线下的这些推广的项目也好，琳琅满目哈。作为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说这种高危人群也好，家属也好，我们怎么才能在其中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或者适合家人的这种？咱们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规律能够提供给大家伙？ 有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嗯， 就现在市面上有些产品是针对我们叫个性化的这个设计，你比方讲针对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是吧？有针对他的一些管理方案，因为妊娠期糖尿病 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是吧？他在怀孕，他不能够用药物治疗， 对， 实在不行可能用胰岛素治疗，更多的是靠生活管理来进行这个干预。 哎，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管理方案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和患者自己，包括患者家属共同努力。 嗯， 那么市面上会有这些项目，那么针对这些人群，他去申请报名参加这些项目就可以。 嗯， 那么针对糖尿病，比方讲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项目，是吧？那么他也可以，那么参加相关的这种项目。 嗯， 那么通过各种管理措施，通过这个生活习惯的引导，其实是能够对他实现很大的帮助的。 哦，好，那也再问问您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应该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因为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更青睐于线上的这种我们说自我管理的产品也好，项目也好，他觉得比较方便。我们比如说只参加线上的这种管理，就可以达到我们糖尿病整体的这种管控的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目的吗？还是说最好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可能更有利？ 我建议线上和线下结合更有利。为什么这么讲？线上的部分可能院外管理会更集中 一些。 对。 嗯， 那么线下呢，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他要定期到医院去接受他的这个主治医生的对疾病的判断。 嗯， 所以呢两者 相结合， 相结合， 事半功倍。 没错没错。就是患者一定要养成定期去这个医院的习惯。 同时要形成院外自我管理的好的习惯。 嗯，好，其实我们跟大伙说了很多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院外的长期的管控啊，自我管理啊，其实都和很多我们说糖尿病我们血糖的数值是密不可分的。 对， 现在市面上这种糖尿病的这种家用或者说便携的血糖检测仪种类特别的多。 嗯， 那我也想问问这个何理事长，在这个血糖仪的选择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能够分享给大伙儿？比如说什么样的检测的这个精度更高，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认准比如说这种械字号的认证？ 嗯，啊，是这样的，这个血糖仪它是二类医疗器械，就是它上市销售的话它必须有这个审批啊才可以。那么第二个呢，其实血糖仪现在品牌呀种类特别多， 嗯， 包括这个 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有进口有国产的。其实我想目前经过国家审批的这个二类这个获得二类医疗器械的这个证的这个血糖仪， 嗯， 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啊， 嗯。 那么当然讲可能这个我们叫这个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这个进口的， 嗯， 是吧。那么这个当然选择这个咱们国内生产血糖仪也是非常理想的，因为咱们国内血糖仪这个技术也是非常过关的， 嗯 啊。比方讲现在控糖卫士平台上也有这个配套的血糖仪， 嗯 啊，如果说大家在用控糖卫士这个平台进行做管理，那么我建议大家可能要去采购控糖卫士专用的血糖仪，这样的话呢， 哦， 能够免除大家这个血糖监测过程中啊不能够这个实时上传的这个， 哦，数据的壁垒， 对平台对接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嗯， 对。 但是也提醒大家，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们至少应该认准它应该有械字号的认证。 没错没错， 啊， 哦， 这样的产品才是经过我们说检验合格， 对， 能够数据比较准确的产品。 对，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呢也想请我们的何理事长跟大伙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我们国家到底北方的发病率高还是南方的发病率高呢？ 这个结果是明确的，北方的发病率远远高于这个南方。 嗯，北方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会更高一些，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选项。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奖品，也就是我们的血糖监测仪一个。正确的获奖名单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通过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获得我们今天节目获奖名单的查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一起聊了很多糖尿病在我们说日常的管控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就是一些选购我们血糖仪的这种小技巧，也希望能够帮助大伙儿更好的去管理和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总而言之，一句话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血糖的这种管控真的是一个持续性的长久的攻坚战，我们不能够有放松警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习惯。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建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会为大伙播出健康投资家，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啊，真的，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哦。 这个职业非常的重要。 是的， 就是惠及于民的职业哈。 是， 当然作为他的职业身份，另外一个应该是个副身份的，就是喜欢旅行的朋友了。 他真的是超爱旅行的。 是的，而且 他是闲不住的一种人。 而且在苏格兰留学了哈，那今天应该就是说他的留学的苏格兰。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往期也有很多朋友分享过苏格兰，不管是威士忌。啊，不管是爱丁堡还是那个漂亮的建筑或古色古香的感觉哈。那比如说先问一下乐乐，你在苏格兰待了多久大概？ 哦，待了大概将近两年。 两年的时间。 对，读硕士。 啊，读硕士，我的 天哪，工程师基本是硕士， 那必须的嘛。 对，读书和生活是两码事，你觉得呢？在苏格兰的话，你感觉？ 对的，完全不同的感受。 是吧？ 对， 但是读书肯定有休息的时候，那是肯定，学生嘛，对不对？那这些休息的时间，你是怎么利用你的课余时间的？在苏格兰？ 啊，就是到处计划去旅行去玩嘛。 太棒了。那个计划是朋友一起策划，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决定？ 哎呦。当时刚出国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懂旅行的小白。 是啊。是啊， 然后后来跟了有经验的朋友出去玩了两三次之后， 就甩了他们了， 然后就自己计划了。 是的， 甩了。 行了，拜拜。 对啊，因为都是一对对好基友，当时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可不想当年灯泡。 对对对， 对， 其实 我拒绝吃这碗狗粮。 作为获得旅行经验之后，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去你自己新的地方去玩哈。那比如说道道和准子，我俩没有去过苏格兰，打电话问乐乐，乐乐微信接好了，怎么了？我们想去苏格兰，给我们推荐一下什么季节去，哪个城市必须去？你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给我们。 啊、当然有。 有吧。 我觉得在我印象里边，苏格兰其实就是爱丁堡的一个延伸。 哦、 因为我当时我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嘛。 哎呦。 我对爱丁堡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是不是？ 对。 很多的爱恨情仇嘛。 对。 对。 很多的爱恨情仇。这几年没少吃个乌鸦。 有爱有仇，但是没有恨。 那个感情是从旅行方面哪些来的呢？你说感情。 哦。他的人文就是人文的关怀，就是他那边的民众非常的友好、然后包括一些节日特别美好的回忆，然后包括延绵起伏的山脉，然后非常浪漫古朴的那个街道和城堡， 好棒的地方、好棒的地方。 然后即使是有一点阴雨连绵，但是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 哎，概括非常全面， 对，真是非常非常的全面。 我们就不妨从一个一个拆开了细细的说哈。 好啊。 其实做客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说苏格兰人民淳朴， 是的，都说他们非常的热情， 共识。 就我身边就好朋友也是在苏格兰，就格拉斯哥大学留学，他们就非常的喜欢苏格兰， 是不是？说到人民的淳朴。旅行方面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个解释或者呈现出来呢？比如说生活当中， 就是他们苏格兰人他不像英格兰人，他是属于就是我们都看《滚滚感心》，然后苏格兰人就非常的豪放、粗犷一点，然后他就是如果你在街上问路的话，他就恨不得把你带到那一个地方， 带到目的地。 哇， 对的， 好温暖啊， 非常的热情。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在他们特别高兴的时候，然后特别是苏格兰的男士，然后就是 怎么表达， 他可能高兴起来，把你原地抱起来，转了一个圈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那个， 就很， 哎呀，一不小心脱手了， 没有地下室草坪， 啊，那还行， 其实就是热情溢于言表的一种， 对，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去跟你主动的去聊天，然后在苏格兰的酒吧里边的话， 你说， 特别是苏格兰有球赛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喜欢，当地人喜欢坐在酒吧里面，大家一起 看球喝酒。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要是进了球的话，他就把周边所有的人，然后拥抱起来，然后去亲吻，然后请你喝酒，然后就是这样的这种热情，大家很喜欢够 热情， 对， 淳朴。没有那么多的高傲和那个所谓的看人的那个上下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 对。 其实作为一个旅行者到达一个这样的国家或者城市，就是爱丁堡好了哈，它有那么多古朴的地方，又有那么多豪放自然的地方，没有人不爱这个地方，我觉得理由上没有，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到达这个苏格兰这个国家之后，你觉得一年四季，因为你说会下雨，那怎么觉得一年四季哪个月份去苏格兰是顶级旅游时间？因为我们现在 请个假也不麻不方便，我们年假也有限，要跟老板周旋，跟家人周旋，所以说哪个月份去苏格兰你觉得最合适？ 我觉得吧，在我的印象里面有两个季节是非常好的。我最喜欢第一个就是夏季8月份的那个爱丁堡的， 那现在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爱丁堡有一个国际艺术节，然后这个在8月份还有一个军乐节，那个时候的爱丁堡街头就是它围绕着一个那个它的中心大街王子大街，然后它的城堡这一圈，它这一个区域里边随处可见那种各种的艺人在表演， 好热闹啊！ 对，然后 应接不暇呀。 对对对对对，各类的艺人在表演，就是非常的热闹。 有耍蛇的，没有耍蛇的， 哪有耍 的？是阿拉伯州徒。哎呀，今天又来新朋友了，又来新朋友了，我非常的开心，而且听到的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惊艳了。 是的，是的， 这叫做注册环保工程师。 花瓶，谢谢。 Engineer。 啊，对呀，对，哎呀，还记得 engineer 呢。 我就想问一下乐乐，就是这个艺人的表演，他是在一个大的区域，还是分开有距离？因为一个人一个档口啊，还是 大家分散的 档口？ 你最近是不是迷上档口？你说 那不是个地盘吗？我寻思着， 别老什么都档口 是他们会有意识的组合，比如说这是个拉小提琴，那是拉大提琴，他们一起合作，会有那种组合。 它有几个区域，比如说是通向那个最有名的爱丁堡市中心有一个 castle， 然后那个就是城堡嘛，爱丁堡城堡。通往城堡的那条小街上，沿路的两边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王子大街的周边也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对对，但是大家都是自由的那个选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表演，也有清唱的，也有就是说 清唱 对对对， 清唱的， 哇，他们的那个就是音乐专业的学生，然后在清唱，哇，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美妙，不需要任何的乐器来借助。 非常的自我享受。 对对对，在我的印象里边，清唱有两次，就是在街头的清唱，印象非常深刻。一次是在那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在新年附近，当时正好碰上了那个圣诞季，然后他们街上周围虽然都是喧杂吵闹的大街，然后那个有很多的乐器在表演，但是他们的清唱真的是让你路过之后听一耳，然后就一直在那儿站着就不能动的那种感觉。 知道是个什么感觉？用一个字形容 啊， 跌宕心灵。 然后另一次就是在那个爱丁堡的那个艺术节，然后他的街头遇到了一对非常棒的清唱组合啊， 是男女吗？还是 他是三五个人 哦，小 team， 哎呦， 他一个小 team， 然后 被拉了， 对对对，他们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声部，哇，组合起来 的 非常对，真的是天籁一般， 好听好听。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这种现代工业的音乐产业，就是那种编曲啊、乐器之后，真正人声。高中低次高次低出来的时候，那个层次你才明白和弦是多么的重要，和谐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 对 啊，我觉得在苏格兰有这样的艺术氛围，很多热爱艺术的朋友也肯定特别喜欢这里啊。刚刚说应该还有乐器演奏吧，对不 对？ 对， 有乐器演奏， 爵士鼓打 这个。对对对， 还是军鼓吧。 有没有打鼓的？有没有就各种乐器？ 有各种打鼓的，还有各种的，像 cosplay， 然后那个 cosplay 都有 有。 哎，等哪天的，咱们要是有机会，也带着民乐乐器上那儿， 可以， 箜篌， 对， 我带个大软。 爱丁堡的那个城堡附近，然后常年会有 cosplay 那个叫 William Wallace 的， yeah. 哇，好棒 啊！ 对对，就是《勇敢的心》那个主角，然后。你基本上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人拿着一个盾牌，穿着一身那个苏格兰的那个传统服装，这个去，然后这边拿了一只长长的那个巨剑，然后在那儿。 那有 cos 别的吗？ 也有啊， 蜡笔小新呀， 蜡笔小新估计没有，他那都是亚洲部分，欧洲《权力的游戏》肯定有。 人家全是角色人物，地标性高地人物， 对 吧？ 是的，是的， 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乐乐说是八月份。八月下旬、中下旬应该是算是吧？ 对， 艺术节。 对，我在想八月中下旬，苏格兰会很热吗？爱丁堡？ 苏格兰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它从来不热， 从来不热，盛夏的时候也不热， 盛夏的时候也不会太热。然后如果是很多就是身体可能稍微虚一点朋友啊，到了苏格兰，即使在夏天去， 还 可能穿短袖会感觉有点凉， 哇，甚至有一点点冷。 了解了， 对，这个、 温差比较大是这个意思吗？ 倒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全 就是它的气候比较凉爽。 了解，明白了，怪不得风衣卖的好嘛，对不对？ 对， 不管是遮雨的还是挡风的， 对。 哎，对，可是苏格兰也是多雨的吗？ 对，苏格兰也是多雨的，但是它可能没有英格兰的雨那么多吧。但是经常是阴天或小雨连绵，它不会下那种暴雨。那所以它的气候还是。 大家想象一下，八月份夏花都开了，花儿像漂亮的微笑，一个一个朝你展开的时候，又有音乐做陪衬，然后充满了艺术。因为苏格兰有很多像哈利波特一样的街区，拐角一看，哎，这不是一个宫，那种感觉很奇特， 就觉得特别魔幻， 是不是？ 对，他们的沿街的建筑都是上百年的那种古朴的建筑，然后走在那个街上，街上都是那个石块铺的那种，不是很齐的那种石块石板路，然后加上那个阴雨连绵的气候，然后经常耳边能听来苏格兰风笛的那个，演奏的声音，就是非常浪漫， 马上 我觉得很悠远， 代入感很强的那种，上天了，飞起来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沿着那条小路走到那个爱丁堡城堡上，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就不进城堡去看，就是它前面有一个大广场，但是那个广场就是地势比较高，基本上属于爱丁堡市区里边第二高的海拔吧。然后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那个市区。那种感觉就是很棒。 那个颜色是什么样的？没有高楼大厦什么，就基本 上是红色 的、黄色的房子。 黄色的那种就是很古朴的那种房子然后特别有历史悠远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是去掉你街上看的那种，就是说现代化的彩色的那个公交车，那你可以就是说想象一下，就是100年前 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 哇，好古老， 对它的城 非常完好， 对它城市的风格古朴的风格保存得非常完好。 是的，刚刚说到彩色的公共汽车巴士哈，苏格兰的公共交通方便不方便啊，乐乐？ 公共交通在市区内也还好，但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的那个公共交通比，因为他们的首先苏格兰 有电车，是不是会有电车吗？苏格兰有轨电车有吗？ 有轨电车有， 有的是吧？ 对， 好像 但是好像是只有一条， 也不多， 不多了。然后基本沿着那个王子大街有那么几条，然后大部分的那个巴士呢，他们的那个英国的巴士它有 timetable 时刻表的， 对， 你去那个游客中心拿一个时刻表，而且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他们时刻表特别复杂，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是什么样子，周六什么样，周日什么样子，每一站可能到某一天就没有那一站了，或者是说两班公车之间可能间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他们好复杂呀。而且他们是对开的嘛，地铁就是这面是这个方向，然后对面是反方向， 东西西东， 还是说完全都不一样？ 基本上是对开的， 那还好， 对开，但是那个爱丁堡是没有地铁的，它只有公车，然后还有 交通， 对，还有就是火车，就因为它英国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爱丁堡，它下属的很多那个小镇小 town， 然后呢，你要是开自己没有自驾车的话，那你去的话最好就是要不就是坐公交车，可能时间比较长，坐它的火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火车，他们那儿有那个周卡。 周卡， 对， 无限次坐。 对，你买了周卡的话，这个区域你随便坐。 这样就很方便了。 National Railway，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你是26岁以下，那你可以申请。 我们能装一下吗？刷脸。没有证件。 26岁以下呢？ 对，这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就是说他们是鼓励小孩子出游的，出去见识世界。所以说，你可以申请一个 Youth Pass， 就是年轻人的通票。那这个票价只是正常票价的一半不到。 好便宜 对， 天哪，好便宜， 年轻人 对， 这个政策很棒的，鼓励大家走去看一看。 对，在国外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做背包客，当时学生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钱，然后经常能 碰到全世界各地来的那种外国的学生，大家住最便宜的青年旅馆，然后在那个旅馆内，大家互相聊天，分享那个旅行的经验，然后。可能说你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他的上一个去过的地方， 对对对， 这个 连接 很棒，这个 是完全有可能的，对，然后经常是能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分享啊什么的，然后乐乐就说睡吧，哎，凌晨三点半都一天了，睡吧。我还有两件事没跟你说，睡吧。就那个热情， 你看我这个攻略。 对，那个热情只有年轻的时候，二十六岁以下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理解到那个热情，永远释放不完的激情。 真的是， 真的是让我感觉非常珍贵啊。 体力也确实很好， 对， 一宿不睡没问题。现在 是的， 你快睡吧。 那比如说你刚说背包客是一个非常那个另类和真实的群体哈。 嗯。 那比如说背包客在苏格兰行走的话是没有问题，比如行走苏格兰，步行苏格兰的话，你觉得累不累？刚刚说走路也很辛苦啊， 很累 ， 很累。 对， 苏格兰哦，像爱丁堡这样的城市，如果走着的话， 但是如果像在爱丁堡和伦敦，爱丁堡这样城市比较小，步行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是是。 然后但是像其他的地方，格拉斯哥是那个是苏格兰第一大城市，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就比较大一点，你要步行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那个最好是你选择一个就是公交车啊，那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是的，刚刚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的名字，格拉斯哥哈。 对， 如果爱丁堡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形容哈，说爱丁堡呢，说有很多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聚集在爱丁堡，反正都是找事儿的。然后呢，为他赢得了北方雅典的美誉。那其实有很多对于爱丁堡的形容。那看到我们格拉斯哥说是现代苏格兰的灵魂，上面的还有两分钟。如果说灵魂这个东西，因为灵魂音乐、灵魂捕手都非常厉害啊，走心的部分。为什么除了它是第一大城市，它为什么灵魂现代苏格兰灵魂是没有艺术啊、聚集啊，是有什么风格的冲撞吗？ 哦，从艺术经济发展的那些角度来讲，格拉斯哥都是爱丁堡首屈一指的那个大都市。 哦，大都市， 哦，真的吗？ 对对对，应该对英格人来讲，就说爱丁堡是他们远古，就是像 William Wallace 那个时代的他的那个首都。 明白明白。 对，他们是苏格兰人的那个意识或民族精神的那个所在的一个城市。 根源。 对， 哦， 但是呢，从经济发展，包括那个生活的那个现代化， 方便， 然后科技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格拉斯哥是更有实力的一个， 不错， 对， 风格不一样，啊， 对，在苏格兰，它有两大那个大学，一个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个是爱丁堡大学，但是格拉斯哥大学可能是国内了解它的人可能没有爱丁堡那么多 、 但是格拉斯哥大学其实也是属于跟爱丁堡大学不相上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学府，而且它的历史也很悠久，它不比那个爱丁堡大学那个怎么说呢，跟它是差不多历史。 对，其实因为每个大学都有主修的不同的一个厉害的学科哈，门类。 对对对。 那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他们两个不同的一个文科理科还是有什么不同样的感觉呢？ 哦，它爱丁堡它的那个信息电子技术会比较的厉害一些。 信息电子技术 啊，对， 信息电子技术是理科的， 一刻想到各种钮、各种码， 对 对。 然后格拉斯哥 是以文为主是吗？ 他的专业他比较分散嘛，艺术也会比较好一点啊，科技方面艺术都比较好一点。格拉斯哥他的工程方面也是比较棒的， 工程 啊，对对对。然后这两所大学应该是整个苏格兰最顶尖的两所，对，第三所大学就是当年威廉王子去的 St. Andrews University 啊，对，圣安德鲁斯，这就是 都明白的，都去过，都交流过。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乐乐上半段对于爱丁堡这个城市的刻画。其实我们特别期待格拉斯哥到底作为这个现代啊，这个生活的便利啊，现代化都是到底给我们呈现怎样的不一样的苏格兰哈，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蠢， 我是道道， 下面要听听乐乐关于苏格兰更加精彩的分享。 好， yeah, yeah.

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在苏格兰留学的乐乐，他的职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让神秘哈，而且也很高级的感觉。注册环评工程师乐乐，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对，那个反正留过学的朋友都有不同的感受哈。刚才说过爱丁堡之后呢，我们要 get 到了新的城市，叫做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就是第一大城市， 对， 最现代化的城市， 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个现代化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部分现代化？ 首先它的城市的风格更现代化一些， 哦，风格， 对， 哦， 就是整个爱丁堡的风格，大家一去看就是特别的古朴，让人一下想起了就是 100年之前， 啊，对，100年、200年之前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嗯。 但是格拉斯哥就完全不一样，它有古朴的一面， 嗯， 但是现代化的那种大楼啊，然后 高楼大厦也会有， 然后各种的配套设施也都是非常完善的， 嗯， 然后这个人们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就比明显比爱丁堡要快很多。 那我就有个问题 啊，那么问题来了，你问。 豆豆啊，我问一个啊，准子哈，刚才你就通过这个乐乐的分享， 嗯， 听到了这个第一大城市爱丁堡啊， 还城市， 我最近跟几个南方朋友待的比较长 啊， 这个爱丁堡啊，就是人民非常的奔放， 嗯， 性格上哈， 嗯嗯嗯， 然后呢也很古朴。是吧，朴实， 对对对， 那个道啊恨不得把你带到那个目的地当中去 啊， 哦。那刚才这个格拉斯哥你说是既有古朴典雅地方，有现代的部分， 嗯， 那里的人民有没有被这个现代的这个速度所影响，变得不耐烦？ 会有一点。 你看看， 嗯， 周总还是老人， 对， 他会惦记这个，他们会不会不耐烦，不给我指路什么的 啊？那应该不会。 但是一般来说，哦，像他们这种就是他们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一点。 你说 对对， 这个城市， 对对，整个的英国老龄化都会比较严重一点， 哦， 但是你要是在街上尽量问一些年轻人，他们都会比较热情， 哦，老人嘛就会比较古板， 对， 而且他们经常是老人一个人出街，然后那个有些时候你要是问他的话，他有些时候也是听得 不 是很清楚，对， 哦， 对对对， 好的， 总体来说， 玛丽呀， 总体来说，整个的苏格兰的整个的，就是说人的友好程度要比整个英格兰要上一个档次 ，好多人都有这个反应， 大家不用担心，这达成共识的事情哈。 是的， 当然那个这个城市最大的格拉斯哥，我们看到集艺术、历史、建筑、音乐、运动、购物于一体，我觉得这都非常方方面面体现了这个现代化的部分哈。说音乐购物，先说购物呗。 嗯， 那苏格兰那个地方买什么东西合适？ 苏格兰呢，就是说苏格兰它有几大特色产品，一个是羊毛制品， 嗯， 啊，它 羊毛， 对，羊毛制品， 哎，羊毛制品， 那必须的， 对对对，就是大家传统认为上的那个苏格兰的一套苏格兰裙， 嗯， 啊，你知道一套苏格兰正式男装的一套苏格兰裙大概要多少钱？ 我想想， 人民币还是什么呀？ 你 人民币吧， 啊，你可以说人民币， 来，我们都猜，周托你也猜一个， 对， 终于你可以参与一下了啊。 好的，这是纯羊毛和羊绒的那个是不是？ 这是羊毛， 羊毛的， 羊毛的 ，嗯。 道道，你先来，你是女星， 我先来啊。 嗯， 这一套人民币应该是6000多，我觉得 6000到8000，6000一套是吧？就是加衣服加裤，就， 哦， 是裙装嘛，对不对？我猜4500块。 哦， 周托， 妈呀，怎么还有留油证？4500块， 周托你。那个我也没有什么这个消费的经验，我没买过300块钱也少的衣服。我猜一个吧，以我这个年龄啊，3000，我觉得我消费够高的， 三千人民币吗？ 4500。 嗯，其实我 六千。 对，六到八。 我觉得应该是还贵，贵得很，是吗？ 一般来说，像这一套的，一套的大概要1万磅左右。 一万磅。 对， 我还是回去烧水去吧。一万磅。 哦，这么贵啊？ 8-9万块人民币。 啊，对。 哇， 怎么会这么贵？ 怎么那么贵呢？ 因为 什么？ 它是一套的正装。 哦， 一套的正装， 1万磅。 它是不是镶了钻什么的？ 并没有，是田普。 对，它的那个就是说， 烧到卖不出去。 最顶级的羊毛，然后编织的那个，然后 纯手工 。然后它的上身的那个应该也是，你就是说，你看觉得像很普通的一个上装，但是事实上它的也是这个纯羊毛。 大家了解了哈，其实 所以说纯羊毛的是有多贵， 是很贵。 我的天哪！ 这个带不回去不听了。 对，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亲戚一点的？ 你可以 有没有半手工？ 你可以租。 哦，租 啊， 哦，就是没有便宜的是吗？都是很贵的。 最便宜的也 含30%的毛的有吗？ 最便宜的也得几千磅。 天哪， 以磅为单位的。 对 对对对，了解了解。 对， 它是用的什么羊呢？我在想， 其实就是我觉得 它的那个手工会比较高一点， 哦， 一般都是纯手工制造的。 卖地了。 然后它那一套呢，还带就各种那样小包包，包括那个小 很精致 的小匕首， 对 对。而且苏格兰裙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穿的时候必须要真空来穿。 哦，对， 所以厚实度什么的一定要好。 对，所以说那个，而且是很多像格拉斯哥大学，然后有很多的那种比较高档的贵族啊，子弟在那儿，然后他们有些时候他是要求，如果是真正隆重的场合，有毕业典礼 啊， 必须要穿 那一套。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人，就是那贵族嘛，就是定做，但是说像我们普通人啊，就是租一套， 租一套 很便宜的，然后但是租一套也一天也要差不多100多， 100磅，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100磅租还是可以接受的，租比买要好， 100磅， 对啊， 是的，是的， 这 是一个当地的苏格兰风衣的价格，我们了解了哈， 苏格兰裙哦，传统的哟， 相当的昂贵哈，那比如说手工的，比如说手办啊，比如说食物啊，小礼物啊，会有吗？苏格兰那边 这个就 pass 了， 各种的也有啊， 别说出来， 像那种就是小围巾呐， 围巾， 对， 也是羊毛质地的， 对对。 那也不便宜，那也不便宜。 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 对，就是在苏格兰买 Burberry 和英格兰买 Burberry 哪个更划算呢？就当地品牌。 英格兰 、还是英格兰？ 对，因为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会有一些比较深比较久远的爱恨情仇。 鸿沟， 对， 了解。当地品牌英格兰买的， 对，毕竟 Burberry 是当地品牌， 是的， 对，而且在全英吧，基本上是统一售价，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除非是你赶上打折季，然后而且正好碰上有打折， 了解。 一般像这个奢侈品， 苏格兰的这个格拉斯哥，因为购物嘛、运动嘛、音乐、建筑都是于一体的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因为大家也可以什么奥特莱斯去购物啊，会有那个工厂嘛。这个城市会有吗？奥特莱斯这种类似的？ 格拉斯哥没有。 哦， 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有一个小镇叫利文斯顿 。 对，利文斯顿。然后这个小镇呢，是他们俩之间最大的一个那个奥特莱斯， 你看， 然后这个小镇上就大家一般都是去那里， 哎，不错， 这两个 大家可以去这两个之间去购物嘛，对， 这两个城市，这个 Livingston 就是有火车在的。当时其实我虽然是爱大的，但是我当时住在 Livingston， 是吗？ 对， 你远吗？离得不远吗？ 火车大概半小时， 挺好的 啊，对， 也可以坐欧洲的铁路，对不对？ 对，其实欧洲的火车很好 的 啊，对啊，所以我们这个火车其实就是一个通行的 工具 啊，很方便。 是的， 对，它很多时候比公交车还方便， 是吧？ 对。 说到这个购物中心利文斯顿啊，奥特莱斯，你如果是游客的，比如到了和准的，我们要给同事啊、家人朋友买点东西、买点衣服，给自己添补点家用哈。 是的，不要去买那个苏格兰套装了。 对，这个经不起。 对。 然后大概是一天够吗？这个地方玩够 够 哈。OK， 那就大家去安排自己时间，因为出去毕竟要算时间。 是的，它奥特莱斯它 基本上就集中在市区中间的那一个区域、 oh. okay. 很方便、 okay. 但是可能从火车站去那儿可能要倒一趟那个公交车 嗯 啊，但是到了市区里边就吃喝玩乐然后都有 是的， 好爽啊！ 说到吃喝玩乐，不能不说餐馆和酒吧，对不对？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们看到的大街小巷是数不胜数的餐厅和酒吧。 真的吗？ 融入到这座古典又现代化的城市当中，是去几个你们经常去玩的地方，大家去 happy 的地方、嗯，你会去这个地方熟吗？ 酒吧呀，酒吧，我觉得。因为我离爱丁堡比较近，爱丁堡的几个酒吧还比较 爱丁堡也可以推荐一下爱丁堡。对， 哎，这个名字真想不起来了， 是 就是有点王子大街，然后往北一点，对对，有两三家酒吧是非常不错。 王子 大 街往北一点啊、 哦，对对对，然后一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就门口排大队，要排好久才能。 我天哪，酒吧都要排大队 啊！对，因为国外的酒吧都是这个样子， 啊、 你必须要啊，对对，你必须要在门口排队，然后还没到开门的时间，就看到一堆人排 好 久。 这 是 叫 对，然后那个酒吧里边经常是那种特别古朴的像古堡风一样，然后里边很暗的那个情调，然后边对对对然后旁边墙上还挂着油画，然后就是这种、 哦、好棒 啊对对，又古典又现代的那种冲击感、 哦、 真的是 棒啊、嗯、 是是是，其实我们会觉得在一个很有年代化的房子、 嗯、 建一个现代化的酒吧、 嗯、 那个冲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新鲜、 嗯、 啊 对， 进去之后身临其境你会更加的觉得啊感觉上来了啊， 嗯对，而且你要说酒吧嘛，就是说、嗯、你得看，就是说其实要是像我们游人 游客 去的话、嗯、当然是现在国内的一些酒吧的那个不管是从装潢还是酒的品类来说都比就是像国外都要选择更好一点、 哦、明白明白， 但是如果是像游客想要去体验当地人的那种真正的日常的文化的话、 啊、 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像小酒馆一类的 酒馆 啊、他们既提供快餐、哦、又提供那个饮酒 苏格兰的小酒馆 啊、 来一杯高地的威士忌 啊，对，也有。然后当地人特别碰上当地的球赛的时候， 哦、 苏格兰人就是他们一直看英格兰人不顺眼。然后如果是有跟英格兰的球赛的话，那一定要去一个小酒馆里 见识见识，看看他们当地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 丁，我看你到底说不说 啊？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是对于游客来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像北京国安，然后在踢球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酒馆里边 是是 看 看他们的表现， 对， 那个参加国安和天津， 对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到了苏格兰就好像跟苏格兰人民一样对英格兰同仇敌忾那种感觉啊，对对啊，对， 哎呀输了吧， 对对，你只要是帮着他说看不惯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话，那苏格兰人都特别喜欢你啊，引为知己啊，请你喝一杯酒， 地域文化， 对 对吧，这是无法改变的， 因为是有很多历史造成的嘛， 对， 血脉里的东西啊， 嗯， 了解到了爱丁堡的是个什么风格啊，格拉斯哥什么风格、 嗯、 又出来一个阿伯丁， 对， 阿伯丁的风格，他因为刚刚你说的那个是一个代表，这个是一个现代化古典的代表，那阿伯丁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地方？ 阿伯丁是也是一个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港口型的、 啊、有海了是吗？ 对对，靠近海的，它是一个就是说以前的一个最重很重要的海港的一个城市、嗯、 那肯定是有度假村度假胜地， 对， 说阿伯丁是彩色的， 哇， 对对对对、嗯、房子的颜色会更丰富一些的、 嗯、 然后我对阿伯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海港里被林立的那些船，然后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大的舰船，然后游艇啊，这种 风格不一样， 对， 你看就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是， 对，这整个的那个生活便利度还是也是很好的， 嗯， 也是有很有也蛮有现代感的。 哎，问问乐乐，你是在几年到几年之间在苏格兰留学的呀？ 我是2018年到2019，2008年到2019， 哦，2008-2009，那有 2008-2009，那真的是十年前了， 十年。 现在回去的次数频繁吗？ 哎呦，最近还真没有，这几年5-6年都没有回去、嗯。 那有没有同学或者朋友经常会回去？比如说2018年 有 啊， 有。 现在那边的支付方式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便利的手机支付方式嵌入到苏格兰的生活当中？ 哦， 听朋友们说，就是有一些店就是 可以的， 可以的，但是对对，但是可能不是特别多，对对对，可能没有像日本呐、韩国这么多， 对对对， 然后它慢慢的也是在普及。最方便的还是信用卡， 信用卡 啊，对对，最方便还是信用卡。 嗯，那比如说我们花现金的话，要兑换什么比较合适？在苏格兰？ 哎呦。这个是特殊要提醒一点的， 对，这个、 就是说一定在苏格兰不要换太多的 钱，现金， 现金， 现金，英镑， 为什么呢？ 因为 为什么？你猜猜，我猜猜，豆豆，周驼猜猜啊？因为他们不好找钱，不是？ 啊，我觉得肯定应该不是因为安全问题，因为当地人很淳朴， 对 呀、 啊，不好找钱也算是其实 不好找钱是一个，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不喜欢英格兰了，所以来连英镑都不用？ 有没有？ 他们用的是英镑，但是他们用的英镑和我们在国内能接触到英镑，包括英格兰范围的英镑不一样， 哇，真的是不一样。 对，苏格兰的英镑，他们就是英格兰是整个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整个全英国通用，但是苏格兰有 自己 两家银行可以发。 哦， 发货币，但是它这个货币呢，基本上只是在苏格兰地区通用。 哦， 如果到了英格兰的话，你只能到英格兰的指定的去银行或者一些兑换点去换。 哦， 要不然的话，这个苏格兰英镑 废了， 你拿到国外是不好用的。 哦， 拿到国内 也是 去中国银行，它是不认的。 哎呦。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换通用的英镑其实是可以的，是吗？ 对，我们国内换通用英镑，它是英格兰银行出的，然后在苏格兰用，完全没问题。 OK， 只不过是苏格兰，你要在当地取的话，你基本取的都是 苏 格兰银行出的。 了解。 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不要用太多的现金，而且他们当时就是说信用卡使用的普及率很高，然后用现金的很少，他们一般都是说有些时候你去一个超市。他会有 cashback， 就是说你去换，你去付钱的时候，他问你要不要 cashback， 给你返一点现金，让顺便去取现，就相当于你花了50块钱买东西，然后他给你花70，然后剩下再给你找20块钱现金给你用，这个非常方便。 对，其实这样很好， 很好哎， 对，就省得取钱了。 对对对， 是的， 哎，好方便啊。 对呀， 而且平常兜里揣个180英镑，差不多日常也够用了。 买个冰棍啥的够了， 够用，足够用了。 怎么羊毛冰棍啊？哎，说到那个物价消费，我觉得英格兰比苏格兰要贵，对不对？英格兰要贵 多 了， 贵多了，特别是伦敦， 那 物价高。 这个大家都说伦敦的物价 极 高， 极 高，极 高， 极高。 那比如说苏格兰那个爱丁堡和那个拉斯哥这些城市的物价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准？跟北京比的话，是持平呢，还是偏低？ 这些年的话，其实跟就是折合完人民币之后也差不太多， 就跟北京的生活差不多哈， 差不多， 那还行。 有些方面甚至更便宜， 有方 面对对 是。其实我们知道啊，乐乐之前在进我们录播间之前就说他是以背包客的形式走了很多的地方啊。 嗯， 你觉得背包客是一个怎样的一类人群？刚刚说是年轻， 对， 然后有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路费、生活费。 对， 那你们会觉得背包客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多少年、多年的时间坚持这个背包客的概念在你心里，而现在还是背包客的形象呢？你会觉得？ 因为现在可能是有了孩子，说实话就不适合做背包客。 是 但是说对于单身，如果是也如果 哎也可以啊， 一直单身的话，我真是选择就不愿意一直 backpacker， 一直当背包客，非常的 自由。 啊，对，因为背包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一种生活态度吧，就是说我希望用比较少的钱，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一个新的地，对啊，是一个世界。 Okay, 然后，他一般背包客住的都是一些青年旅馆，然后跟全世界各地来的年轻人在一起，对，然后整个的心态都会很放松、很年轻，然后大家互相的没有任何的那个 设防， 对 对 对 对， 设防，然后去分享、去沟通、去交朋友，整个的心态非常的 open。然后这种感觉很好。 其实背包客只是一个大的概念啊， 对， 很多那些有成功的或者就是成功的生活，物质不愁，而且有自己的事业，年龄上的他也希望体验背包客的。有在旅行的朋友很多嘛，就是那种30岁以上的朋友，也是曾经有一个背包客，自己当了一年背包客，去感受他之前没有曾经感受过的背包客的生活，他觉得极其的精彩。 而且极其的珍贵，特别宝贵，而且不想再回到那个，比如天天住星级酒店呀、啊，去吃米其林那种感觉，他快受不了了。 想啊， 对他就是回了一下炉。然后就觉得生命太珍贵了、 哦、他是不是又重新燃起了自己年轻的那种激情， 当然就是自己整个人年轻了很多很多。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单纯、嗯、我只是为了了解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 是的， 对， 是的。他以前走的那，比如到一个城市，他是一个商务旅者的身份去观光的， 嗯， 现在他是一个以背包客走路的方式观光的，就感觉不太一样。 哎说这个城市变化的太大了，我以前来了他都没见过，哎，他是这种感觉很新。 对，而且背包客背包客之间的就是说沟通和交流，包括那种交朋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说他在背包客眼中的世界，就是说你很多就有点像什么感觉，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开车经过一条、经过三环、然后哪一天你今天没开车，步行走路，你发现很多精彩的小巷子，精彩 的 小， 还有一个篮球场，哎，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哦， 我有一次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有一次去那个淮阳府吃饭， 嗯， 安定门那个， 对对， 不就天天开车去嘛，对不对、那天我骑自行车，小黄 啊， 歌剧院看到了，篮球场看到了，这辅路的小区里全都是风景。 对， 当然了， 很好的， 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就是 给我累。 对呀、啊，就累归累， 8.8公里骑车就很爽。 对啊，就很爽，你可以走走停停，因为你开车的话，你全部的那个视线只能集中在前方， 就那一点点， 什么都看不见。 是的，是的。 即使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累了，坐在一个小广场的边上，沿石阶而坐，然后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你去感受这个就是当地的人每天感受的那种风景。 我觉得是那种节奏， 换一种视角，换一种节奏。 乐乐去过很多欧洲的国家，因为他是留学生的身份哈。除了苏格兰，你觉得印象很好的地方还有哪些欧洲的？跟我们说几个吧。大概还有3分钟的时间吧，聊一聊吧，聊到后面的。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维也纳。 哎、 啊，维也纳， 对， 好有艺术气息。 怎么说呢？以前我不觉得我非常对音乐非有多么感冒，但是说到了维也纳的街头， 就 过敏 性鼻炎了 吧？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说无处不在的音乐的气息，艺术的感染力真的是让人，就是说让人身临其中，你就不自觉的就会受那种情绪的感染啊。对，而且我去那时间非常好，去的是圣诞季嘛，然后还去了那个莫扎克的那个故乡，就是萨斯伯格，然后这几个地方满街都是那种街头艺人表演，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都是灵魂，爱音乐的灵魂。 对，就是这个城市给人感觉是又优雅又有气质，然后又充满了勃勃的生机那种感觉。 好棒，没去 过，真的太棒了。 对，所以说 我哥哥去维也纳留学的。 哦， 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个地方不想回来呀、啊。天天搁那儿，他带很多的这个游客去参观歌剧院呀、啊，然后去看玻璃制品啊。 对， 哇，他、就是、 大皇宫啊， 对， 那个、 哎呦， 哇， 真的 好幸福啊，累吗？ 累，他也挺累啊。然后还有大马，骑着大马带着他们在庄园里溜达。 对对对，这非常好。然后 现在胖。 就程序外， 你怎么老穿着 动作？现在生活节奏稳下来，以前他特别瘦。 对，你要是当背包客的话，你 也 不会 胖。对啊， 对， 不会胖的， 是很辛苦的。 是的， 对，但是辛苦都是很值得的。 是的， 很享受哈。 对。 今天我们听乐乐聊天，他一点都不像一个工程师，他觉得真的还是那个学生的样子。 他是非常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我觉得。 是是是。 对对对，其实我们觉得，职业是职业啊，路上是路上，要合理的分开。我们上路呢，是为了更好的回馈职业，给职业新鲜的感觉， 对， 是吧？ 对， 创造更多的灵魂和活力给自己，给这个职业哈。 没错。 乐乐，下一站有没有目的地出去玩的？目的地有没有这个规划过？有吗？ 最近想去澳洲、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新西兰。 你也喜欢这种的哈？ 对，他 非常喜欢。 崔静， 还 有放野好吗？ 什么崔静？ 对， 周边是有村镇， 大井 大河是有点寂寞， 就是啊、 但是确实是崔静。 哎呀，周陀， 哎呀，行，周陀，谢谢你啊。 嗯， 今天听了乐乐一番的讲述，我也是再次深刻的震撼到了哈。这个人也得入乡随俗，比如说你以前不喜欢音乐，对音乐不感冒，到了维也纳你就会融入其中了。 对，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让我有一种感慨，就凡是我们说我不喜欢什么什么，我本能的拒绝什么， 不要说话太走， 对，只是因为你没有到达真正的能够体现它到极致的地方。 没错没错， 对， 原汁原味 氛围。 是的 是的， 嗯， 希望大家多去 世界上走一走，找到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生活所在哈。 嗯， 谢谢乐乐， 谢谢大家。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雨年。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但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合适，劝你早早分开的时候，你是会听从身边人的建议，还是坚持自己的感觉呢？这便是今天想要和你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了，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觉得还是要听从听取身边人的意见，因为有的时候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美化或者是丑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呢，作为旁观者，朋友也好，亲人也好，会更了解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加合适，适合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应该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感情生活中，这种特别感性的事情上，更需要有人在旁边出谋划策。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感觉，别人的建议适当的听听就好了，因为自己的感觉才是真实的，别人看到的都只是大体上面的表面上的一些大体上的一些问题而已，而所在的细节和经历都是自己的感觉和体会才能感觉到，才能自己体会到。就像所说的，鞋子合不合穿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一个人能合不合适自己呢，也只有自己的心才能明白。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感觉，然后别人的意见就是适当的听一下就行了。 当我遇到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但是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不认同的话，我觉得这时候我就不会单单只看自己的感情了。当然我也不是直接就去听从其他人的建议， 嗯，因为曾经有两个前任嘛，在刚确定关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看好的。那时候我还是一门心思的去和那些不看好的人去唱反调，但之后的相处中，很多其他人提过，但是我没有去在意的那些两个人间的问题，就慢慢的一个个就显现出来了。然后那两段感情最后也还是断了关系。现在如果再有人提意见的话，我想我会认真的去思考观察，我会去想他们说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而当爱情的新鲜期过去了，我又能否还能接受去接受这些问题。虽然说可能想清楚之后我还是不会放手的，但我觉得早一点想到这些事情，以后的爱情也会少些不必要的沉没成本。但我现在如果想交往一个人的话，一定是希望这段感情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在交往之前，在确定关系之前，就先考虑好这些问题，以后如果真的能够在一起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头疼的事情了。就算去就是尝试去包容他的一切，但是也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像是如果异地的话，以后万一要去想去结婚，那是去哪边住，然后包括以后的那个户口啊，或者是说生活工资，儿女互相相互之间就是两边的老人的关系之类的很多事情呢。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去克服你去包容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找方法去解决，很多东西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回避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大部分人的必然经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会首先听从周围人的建议，以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视野、他们的观点来证明我的行为，验证我的思维，然后再做决定。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当别人都觉得不合适劝你分手，你是听从朋友的建议还是坚持自己对感情的看法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安乔的网友。收到一个读者私信，是很常见的父母反对女儿和穷男友在一起的话题。姑娘说，男友家里穷，父母和亲戚都反对我们在一起，可是男友对我真的很好，处处包容，我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继续和男友在一起，就会跟家里人闹翻，如果听家里人的，就要和男友分手。一边是多年的感情，一边是父母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能不能告诉我面包和爱情要怎么选，怎么选才不会后悔。这个私信让我想起春节期间的那个热门事件，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就分手，然后姑娘还把这个事儿发在网络上求助网友，引发激烈讨论。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衡与选择，旁人做不到设身处地，便无权苛责与谩骂，但看到这样的留言和新闻，我还是挺生气的。你问为什么你的爱情一遇到面包就难以抉择，你问 为什么爱情在面包面前常常败下阵来，成为牺牲品。可是你的问题分明不是爱情和面包如何二选一啊，甚至这都不是到底要听父母的还是坚持自己内心的问题。我们总是误以为自己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却没有意识到是因为我们自己底气不足，能力不够，所以难以抉择。你介意那些质疑的声音，左右为难时，其实表明你自己也不看好他了。你迟疑了，因为你没有信心，他对你的好是否足够多到可以抵御来自现实的险恶。你也不确定这份爱到底有多忠贞，能给你以力量扛住来自亲人朋友的反对，填补你对安全感的恐惧。你慌忙的，不知所措的，可能还带点悲伤的，就放弃了你的爱情。不是因为别人现实，而是你也有虚荣心。你渴望更多的面包，博得他人艳羡的赞许，更因为你内心害怕，选择了手边这个穷男友，会不会有一个值得期许的未来？你问，怎样选择才不会后悔？就好像在问，怎样的人生才会永远开心快乐？山本文绪说过，人有时候真是奇怪，选择了的会后悔，放弃了的会遗憾。但完美只能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是一种存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选择，剩下的便只有甘心情愿和全力付出。你不仅仅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还因为你发自内心的觉得你们一定会变得更好。春节期间，大家忙着抢红包，忙着同学聚会，也忙着讨论春晚。惠子却和老公女儿去了海南度假，在朋友圈晒出蓝天碧水、艳阳沙滩、美食木屋，还有一家人超有感染力的笑容。底下一堆点赞和评论，无一不是羡慕嫉妒恨，高呼好幸福啊，人生赢家。可是多年前，他的爱情分明是不被看好的。大学里成绩好、相貌佳的惠子爱上了一个高他两届的学长。听他后来跟我们讲才知道，这段爱情竟差不多是惠子先追的对方。她老公家境不好，上大学的学费是自己打了两个月的暑期工，加上跟亲戚东拼西凑才凑足的，不然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了。可他人穷志不短，勤奋好学，积极参加各种校内活动，全无寒酸穷困的窘态，唯独在面对爱情时心底有自卑。其实他也喜欢惠子，却在得知惠子条件不错后竟萌生退意，还躲着惠子。犹记得惠子同我说起这段往事时的感叹，那时我并不怪他，他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不怕自己吃苦，可是因为在乎，却不能忍心看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一起吃苦。惠子笑着说，眼睛里闪着泪，如果之前只是喜欢他的勤奋，喜欢他身上的那种韧劲儿，后来我便知道，这辈子我只爱他一个，我注定是要嫁给他的。 因为惠子的坚定和勇敢，对方也变得更坚定和勇敢。退缩不是男人所为，爱他就和他站在一起，去拼搏一个配得上他的未来，而不是让他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为难与抉择。他们谈恋爱遭到两边父母的反对，门不当户不对，只怕他们空有一腔荷尔蒙，到头来一场空，更怕他们真的走到一起，苦日子还在后头。可是他们一直坚持着走进了婚姻。惠子的爸妈在婚礼上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惠子拉着他们的手笑着说，我一定会幸福的。没有哪一段感情是一帆风顺的，惠子和老公之间也会有摩擦和不愉快。在惠子的父母要给他们掏钱买房子的时候，在惠子跟婆婆共处一个屋檐下磨合生活习惯的时候，在惠子的老公要被外派德国学习两年的时候，生活就像升级打怪兽，一个挑战接着一个。再善良温柔的人也会有脾气，再坚强的人也会软弱。惠子说狼狈不堪的时候也后悔过，撑不住的时候也想放弃，可是哭一哭就好了，日子还要继续，因为有爱便没有想的那么难。后来他们靠自己的能力买了房买了车，有了小孩，该有的都有了，物质不缺，依旧幸福美满。当初不被看好的爱情渐渐成为别人眼中的羡慕与榜样。惠子说过最让我动容的话是，底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可是我想不出这世界上除了他还有谁能像他一样给我勇气。这样想了就不那么怕了。起初想要争一口气给别人看，后来便觉得这就是我最好的爱情，最大的福气。我们误以为的爱情和面包之争，在真正的爱情面前轰然瓦解。我们缺的从来不是面包，而是坚信可以挣得面包的勇气和信心。恰好给你信心的绝大动力是来自你的爱情啊。因为相爱，所以可以化身超人披荆斩棘，可以抵御世事艰难。面包让我们为生，但爱情让我们选择与谁同度一生。这是爱情教会我们的事。这里是今夜私语室，我是主持人浩洋。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但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合适，劝你早早分开的时候，你是会听从身边人的建议，还是坚持自己的感觉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 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橙子的网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满心欢喜地把暗恋或心仪对象的照片发给朋友看，结果被某些心直口快的朋友损得一无是处，当场就对你和他的未来投了反对票。比如说他眼睛也太小了，他没有180就算了吧，他长得不帅你别喜欢他，又或者是他的长相身高勉强达到朋友的及格线了，朋友们却对他的其他条件颇有微词。比如说他比你还小一岁零几个月不行，他的学历比你还低，你们不合适，他不是本地户口别考虑了。尽管有些说的是事实你也承认，可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难过的，毕竟你多么希望能得到所有朋友的支持，就像身边有几个随时充值的能量补给站，能时刻给你提供勇气。不过伤心过后吧，你还是会选择不理睬朋友说的那些话，孤军奋战也要倔强又坚定地向着他。说实话，以前的我一直扮演的是爱挑刺儿的朋友这个角色，异地恋是我挑的最多的刺儿。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也没有认真相处过，从一开始就是异地的那种异地恋。我倒不会说出你们迟早会分手这么伤人的话，但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朋友，你要想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值得信赖，你们以后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可他们都对男方的信任度超过100%，并且言之凿凿地说真心喜欢就无需顾忌那么多，以后迫不及待就要相爱。后来我被两个朋友通知说我喜欢的男生看起来不成熟，才算真正理解了这种感受。在我眼里，他的成熟度已超过100%，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好多例子佐证。况且成熟不成熟对现在的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这才不是所谓的被喜欢蒙蔽了双眼，而是你看到了他身上最吸引你的特质，让你觉得他的长相、身高、年龄、学历、地域这些都不再重要了。有的男强是非要去撞一撞不可的。我有一个学弟和我描述起他喜欢的女生，开头第一句话便是他以前得过抑郁症。我看到这句话微微皱了下眉，有点不能理解，因为学弟在我印象里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人，总觉得他应该搭一个阳光开朗爱笑的女孩才是。一开始对他有点好奇，有点同情，随后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呗。那你是因为他的忧郁气质喜欢上他的吗？我忍不住问。不是的，我觉得他有些时候很可爱，和人前的他一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自己能做个小太阳，慢慢去感染和改变他。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刚问了个很蠢的问题，就像一个女生选择和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生在一起，我兴冲冲地跑去问那个女生，你是因为他长得不怎么样而喜欢上他的吗？这么决绝地喜欢一个人，一定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眼中看不到的美和发现不了的好。我最近刚看完一本书《分手信》，女主角莎文娜和男主约翰的反差就挺大的，一个是大学里的优等生和乖乖女， 一个是满身纹身，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军人。莎文娜的朋友苏珊第一次见面对约翰的印象不怎么好，偷偷对莎文娜说，你少跟他接触。可是莎文娜没有听，和约翰的几次交谈令他有种相识多年的错觉，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喜欢上一个人能够那么快。看了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无论你是长相平平，性格差，脾气坏，还是有抑郁症，看上去不好相处，最终都能遇到一个能忽略不计你的小缺点和不完美的人。所以没必要觉得自己很糟糕，你会等到这么一个人去发现你的好。 几个段落，我却只能够拥有其中的一个。你从来不做任何承诺，却要我一路陪着你迈走。我不在乎等多久，只是我害怕没有结果。如果你是真的需要我，至少可以说一点什么。我不在乎等多久，有些事情我不能强求。如果你只是需要一点自由，告诉我，至少让我有一丝丝的把握。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但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合适，劝你早早分开的时候，你是会听从身边人的建议，还是坚持自己的感觉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了，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惋惜的网友。小月见过很多例子，那些不顾旁人反对因为两情相悦在一起的爱情，和大家所谓般配的在一起凑合的表面爱情，前者反而更幸福。爱情的感受力是你自己的，只要够爱，就一定要坚持。希望每个人最后都能嫁给爱情。阿文说要娶金姐姐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她疯了。大了他5岁的回族姑娘金姐姐是单位同事，更是他的师父。那年阿文初来乍到，不谙世事，金姐姐指点着他的设计图，也教导着他的为人处事尽心尽力。他们是日久生情，春雨般润物无声。等到相互的疼惜和爱护都显山露水时，两人已中了爱的毒，无药可解。可这样的组合落在世俗眼光里，看见的只有日常生活的不便，年龄差距的尴尬，以及宗教信仰的矛盾。至于爱情，太多人认为那只是婚姻里锦上添花的点缀，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已。金姑娘的父母开始安排一场接一场的相亲，试图在背景相似的人家里迅速选出乘龙快婿。阿文的父母也每天打来施压电话，直截了当地勒令儿子分手。现代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依旧每天在上演，毕竟从爱情走到婚姻的这一路，夹杂着两家人的考量和博弈。 门不当户不对，从最初的贫富差异扩展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场彻彻底底不被看好的爱情，就连身边的好朋友也主张他们挥剑斩情丝。两人思来想去，却找不到任何分手的理由，毕竟还深爱着，努力着，期盼着。他们便各自从家里搬出来，住进单位宿舍，对父母的软硬兼施置之不理。僵持一年后，父母妥协了，阿文如愿抱得美人归，目前已踏入准爸爸行列，温馨的三口之家即将上线。原来不被看好的爱情也能成就美好的婚姻，只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往往看不懂其中的深情。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卖山楂糕的姑娘，她叫梦梦，是个肾衰竭患者，靠着每周两三次的透析来活命。好在姑娘乐观豁达，经常捣鼓各类小手工，生活也并非愁云惨雾不见光明。最初的故事是绝境求生的励志剧，到了杜先生出现时，画风却骤然一转，成为了甜蜜而忧伤的偶像剧。爱上一个绝症女孩，电视剧里看看很美好，可一旦主角成为自己，便有千军压力接踵而来。且不说父母阻挠，上天已经设置了重重障碍，毕竟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死神随时都会带走他，有无数潜在的风险蠢蠢欲动。所以梦梦不太相信杜先生的誓言，他做好了孤独终生的准备，毕竟成为他的丈夫是一桩高风险却不见高回报的亏本买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聪明人都懂的。想不到的是，连女主角都不抱希望的悲情剧，最后却得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杜先生做了很多努力，打消梦梦心头的顾虑，甚至说服父母敞开怀抱接纳这个命途多舛的姑娘。梦梦过门后，开始和婆婆一起熬制山楂糕，这酸酸甜甜的小零食也像极了她和杜先生的爱情路。后来杜先生说，别人怎么说我才不管，我知道你值得我这么做。不怕别人不看好，只怕你在指指点点中丧失了勇气，面对困难想要逃。幸福和成功一样，从不属于懦夫。大部分人的爱情不必面对阿文那样的左右为难，也很少需要如杜先生那般破釜沉舟赌上余生，但这并不代表感情道路能够一帆风顺。不被看好的爱情在这个温柔也残酷的世界里遍地都是，比如异地恋，比如穷字当头，比如地域差异，总会有各式各样的标准将你们推入相爱艰难的可怜境地。大部分情侣都会遭遇或大或小的阻力波折，在某个时刻深感绝望，意识到在一起是件无比艰难的事情，然后就是犹豫和挣扎，纠结和矛盾，几经思量辗转，或坚持下去，或草草结束。 一个朋友的朋友名叫红珠，在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和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小伙子走到了一起。那时两个人都穷，租住在一个小单间里，冬冷夏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们节衣缩食，日夜奋斗，赚钱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红珠慢慢发现逆袭遥遥无期，最终弃男友而去，转而接受了一位本地土著的求婚。红珠说，我怕穷，我受够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虽然我还爱他。请相信，任何一段不得善终的感情都是从内部的分崩瓦解开始的。极爱梁静茹的那首《勇气》，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那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也讲了一个不被看好的爱情故事，说一对有年龄差距的恋人不顾流言蜚语，只管积蓄着勇气往天涯海角而去。爱情需要真心，也需要勇气，尤其是那些饱受争议的爱情。情感是一种再私人不过的体验，旁人的目光评论不过是隔靴搔痒，一段感情的好与坏只由你的心来判定，无需旁人的嘴来论证。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但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合适，劝你早早分开的时候，你是会听从身边人的建议，还是坚持自己的感觉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时光的网友。后台的一位读者小郑对我说，他和女朋友大学是一个班的，在一起谈了三年，最初周围的朋友都不看好他们，觉得他们走不到最后，但是他们没有理会那些不看好的声音，依然开始了。其实最初谈的时候，女朋友刚和前任分手，很伤心。一天晚上叫小郑出来喝酒，那是第一次他看到女孩喝醉的样子，吐了一地。他一边向餐馆的服务员道歉，一边往外拖喝醉的她。那晚他们谁都没有回宿舍，女孩坐在地上抱着一棵树嚎啕大哭，小郑就在一旁静静地陪着，给她递纸巾。女孩哭累了，两眼呆呆地看着夜幕，开始向他控诉自己的委屈。原来女孩的前男友是外校的，他们高中顶着高考的压力谈过两年，高中毕业后又谈了一年多异地恋， 然后前男友向她提出分手，原因是有了新欢。后来她借着周末坐车去找了男友，新欢就爱同框，受伤的当然是她。但是离开之前，她还是当着新欢的面狠狠地甩了男友一记耳光，然后坐上了回来的车。说到这里，女孩的眼眶有些泛红。小郑及时地递上了纸巾，拍着她的肩膀说，都过去了，忘了吧，你还有我。想想觉得这样说可能不合适，又补充道，你还有我这个朋友不是吗？没事，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女生红着眼睛看着他，良久把头倚在他的肩上睡着了。还好那个夏天的傍晚除了有几只蚊子并不冷，他们就那样坐了一夜。小郑不时地替女孩赶走围过来的蚊子。第二天他们就在一起了。其实小郑一直以来都喜欢她，他也知道女朋友其实并不喜欢他，周围的人也劝他放弃，但是他没有。他觉得只要自己对他好，慢慢的他会喜欢上自己的。就这样，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他们在一起谈了三年。三年之间也总是好一段闹一段。好的时候两个人腻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似的，闹的时候又恨不得分分钟拉黑对方。但即便这样，还是坚持了三年。如今毕业两个月了，女朋友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而他因为家里的原因回去了。虽然他们每天都打电话，小郑也答应他有一天会回来，但他有时候还是心里发慌。他不知道女朋友能等自己多久，是不是真的像当初别人说的那样，他们迟早要分开。我问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没有说，只说现在一时半会儿走不开。他问我他们会分开吗，我反问他，你们谈的这三年里你觉得他爱上你了吗？他有为你做过特别的事儿吗？他说他为我买过衣服，他不喜欢看球赛却陪我熬了两个通宵看球。他说有一次学校放暑假，小郑生了一场大病，浑身没有一点劲儿，外面下着大雨，女孩仍然不顾他的反对，背着小郑出门打车去了医院。他说应该算是爱我吧。我说应该算是吧。其实爱是一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他对你好，能感觉到他爱你，那就够了。别人再怎么样不看好，也决定不了你们的人生。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你们，你们互相爱着对方，那就能一起牵手走到最后。如果你们不爱了，别人再怎么看好，也终究会分开。小郑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大学里的舍友严明。严明是我们宿舍年龄最大的，据说上大学之前在高中谈过一个姑娘，最后人家没考上大学，选择了复读，而严明进了大学，成了我们的舍友。严明有一个绰号叫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此殊荣。我以为他大学肯定也会找个姑娘谈恋爱，但是整个大一都过完了，也没见他有动静。后来我们宿舍纷纷领着自己的女朋友吃喝的时候，严明坐不住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宿舍楼都锁门了，也没有见他回来，我们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正打算报失踪， 他拖着隔壁宿舍的耗子给我们捎来口信，说今晚不回来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果真是谈恋爱了。但当我们都认为他和那个姑娘也就是玩玩而已，或者说人家和他玩玩而已，说不定过两天又换人了，可是他却告诉我们他是认真的。那时候觉得兄弟间的默契真是神奇，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意思。但当时我们都不看好他们，觉得那么仓促开始的恋爱肯定不会长久。最后不是他把妹子甩了，就是人家把他甩了。只是我们的不看好并没有影响人家过日子，天天腻在一块儿。后来我们毕业了，他们两个留在了淄博，还是天天待在一起。只是我们宿舍的人都各自散了，去了不同的城市讨生活。慢慢的，大家的联系也不再像在学校时那么频繁。去年年底，他突然在群里发了一张婚纱照。这么快你就要结婚了，我们还好几个人都单着呢。后来我特意放大那张照片，因为他们都化了妆，不放大简直看不出来新娘是谁。放大一看，还是那个姑娘。那一刻我突然鼻子有点酸，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当初是谁说的他们会分开的？现在人家都要结婚了。不被看好的如今他们结婚了，当初被看好的现在我们分开了。他告诉我们要和那个姑娘谈恋爱，那会儿我也正要和一个姑娘开始。她是我老家的，和我都留在淄博上学，只是不在一个学校，不过相距不远。我们虽说最初是在网上认识的，不过后来接触对彼此也没有丝毫的抵触。周末的时候我去找过他几次，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刚开始那会儿我们一个电话能聊很久，每周都要见一面，不是我去找他就是他来找我。我带他去我们学校附近吃饭，带他在我们学校转悠，他也会带我到他们学校溜达，从一间教室到另一间教室。我去过他上每一节课的地方，见过他们宿舍里的每一个人，他也到过我待的每一个地方，见过我所有认识的朋友。不管是他的舍友还是我的朋友，他们都说我们很合适。老家是一起的，以后不想留在淄博或者不想到别的城市也都可以回去。而且我们是互补的，互补的性格，互补的为人处事方式，我们还有相同的三观，好像无论从哪一点上去探讨，我们都是最合适的。只是这样被人看好的两个人，最后走上了不同的路，成了永远不会再有焦点的两条平行线。所以后来，我再也不相信别人所谓的看好你们合适，不看好你们迟早会分开，这样有根据无根据的论断。尽管我谈第二任女朋友的时候正好被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中我们肯定走不到一起，后来我们也真的分开了，但我还是不相信。我不知道小郑他们未来会不会走进婚姻，但是我知道别人说的话可能会在你们的感情走向尽头的时候回想起来，感觉他们当初说的对。但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的不看好你们才分开的，而是你们自己对感情的不看好，最终让你们分道扬镳。所以还是那句话，爱就在一起吧，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爱就别煎熬了，不管别人怎么说。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